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Good afternoon, class. Welcome to your first flying lesson. Stick your right hand over the broom and say up.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承载很多影迷回忆的经典形象将悉数登场，带领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中的世界。从1964年首座环球影城在好莱坞面世，到如今全球的第五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7年的岁月。然而，其中的经典 IP 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环球影城的文化 IP，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侏罗纪世界》和《小黄人乐园》。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和北京环球影城当中所涉及到的电影主题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呢，我们将着重跟大家说一说《侏罗纪世界》和《神偷奶爸》当中的小黄人，大家都很感兴趣。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就是来自童趣出版公司的两位编辑，一位是郭丹丹，哎，丹丹你好， 哎，你好，我是郭丹丹， 嗯，另外一位是任立新，哎，立新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任立新。 哎，今天我们聊一聊《侏罗纪世界》和《小黄人》哈。那其实啊，《侏罗纪世界》这个电影，它也源自哈当时在上世纪90年代的《侏罗纪公园》的1、2、3部曲。那么现在呢，出了《侏罗纪世界》的1和2。北京环球影城的《侏罗纪世界》就是以电影《侏罗纪世界》为蓝本打造的园区，它所营造的恐龙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编辑张雅娇实地探访的体会。 北京环球影城的《侏罗纪世界》目前只有2个项目可以体验，一个是《侏罗纪世界大冒险》，一个是《奇遇迅猛龙》。而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过山车《飞越侏罗纪》现在还在测试阶段，没有开放。《侏罗纪世界大冒险》的设置是一个大型恐龙实验室，排队过程中会有视频影像，告诉你关于复制恐龙、训练恐龙的最新成果。这个项目就是乘坐一辆豪华的越野车进入《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的核心区域，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恐龙，霸王龙、迅猛龙、翼龙、甲龙等等，沉浸感很好，宛如进入了电影中的场景。另外一个项目《奇遇迅猛龙》是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全场唯一一个与迅猛龙互动的机会，学会了如何与迅猛龙相处，比如扎马步、伸开手对迅猛龙说停、冷静、握紧拳头向迅猛龙的方向挥动、说后退等等。与迅猛龙互动之后就是合影环节了，说实话，站在2米多高的迅猛龙旁边还是非常有压力的。据说有机会还能看到6个月大的迅猛龙宝宝，大家到时候可以碰碰运气。 那么二位啊，作为一个女性同胞，恐龙作为一个相对来讲颜值并不是很高的比较凶恶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哈，在二位的印象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恐龙是什么样的恐龙呢？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侏罗纪公园里这部电影就出现的霸王龙，它真的很霸气，它贯穿了整个侏罗纪系列的电影。 对，没错， 对对对， 没错，尤其是当时在《侏罗纪公园一》的时候，结尾霸王龙咆哮，然后呢，《侏罗纪公园》那个大的这个字哈飘落下来，这样一个经典的画面啊，广为大家所熟悉。任立新，那您有什么样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恐龙吗？ 我其实很喜欢恐龙， 嗯， 倒不是说一定要知道某个恐龙是某个世纪的，但是是很喜欢恐龙这个物种，比如说我很喜欢迅猛龙， 啊， 其实迅猛龙是有一点凶残的，它虽然这个个头相对来说在恐龙里面是比较小的，但是它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有杀伤力。我记得，而且在这个《侏罗纪公园》里面。最最印象深刻的一段就是两只迅猛龙在那个厨房里面去追那两个小朋友，那一段拍得非常惊悚，因为那个小朋友藏在那个橱柜下面，然后那两只迅猛龙在里面跟他相当于是做一个你逃我追的这样一个游戏，好像在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如果想象我们现实中有这么两只迅猛龙在后面追，其实是很恐怖的。 对对对对啊，大家现在可能很熟悉迅猛龙这个名字了哈。 对， 那其实从生物学上来讲，迅猛龙它并不叫迅猛龙哈，叫灵盗龙啊，是这个恐龙的这样的物种。其实呢，我印象深刻的画面和恐龙的这样的不同的种群啊，可能跟二位不太一样。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1994年那部《侏罗纪公园一》里面，其他的参观者一直不相信，说真的是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还原出来了一个恐龙的世界，不相信。但是当他们的车往前开，突然展现在眼前的一只巨大的这种梁龙啊，然后呢在慢悠悠的前行，所有的人都特别的惊诧。当时我还岁数很小，我也特别的惊诧。当时我就想，天哪，电影真的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原来电影已经可以把当年的几千万年前的世界，上亿年前的世界还原到如此逼真的程度了，就那个画面一直到现在还是挥之不去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画面就是，其实也是出现在《侏罗纪公园一》和《侏罗纪世界一》当中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当时《侏罗纪世界一》为了致敬《侏罗纪公园一》，就是霸王龙的那个眼睛，他想看车里面到底有谁，然后于是他要看一看，于是他那个眼睛就出现在车窗上，车窗的外面，然后让孩子们非常的害怕，因为那个也是我童年的阴影，特别的害怕，所以说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的深刻哈。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三位都聊了哈，我们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恐龙。那可见呢，不管是《侏罗纪公园》还是《侏罗纪世界》这个系列电影呢，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童趣出版公司啊，这一段时间以来，这几年以来，都出过什么和《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相关的图书呢？ 就2018年《侏罗纪世界二》上映，就针对电影上映期间呢，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图书，有《侏罗纪世界》和《侏罗纪世界二》的中文小说，然后有《侏罗纪世界》和《侏罗纪世界二》的双语小说，还有就是像销量非常非常好、深受小朋友喜爱的《侏罗纪世界1000个贴纸》，然后还有我们的益智类的涂色书，都销量都非常好。 哦、那是在2018年左右了，是吧？ 是的、 啊。那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不管是中文小说，还是双语小说，还是1000个贴纸这样的适合孩子们读的哈，现在市场上大家还能不能够买到呢？ 因为当时销量确实很好，很多都售罄了、但是针对小朋友们的需求和市场的反馈，我们可能会有加印。 哎，那现在哈，大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和《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相关的，我们童趣出版公司所出版的书，都还有什么呢？ 现在就是小朋友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这套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这套书里面就是囊括了我们其中的《侏罗纪公园》这个故事。 嗯， 因为这套书我们是采用的是美绘的这个形式，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有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有一点点恐怖的。 嗯， 所以我们这套书采用的是美绘版的形式，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更容易接受，他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些比较美好的画面，比较能够相对能够接受的一些图片， 就是它并不是电影的原封不动的画面的照搬， 对， 是吧？而是把它重新绘制了一下， 没错 啊，变得更适合孩子们来阅读， 对对， 是吧？嗯，这是我们曾经出版过和现在呢在市面上大家还能够买到的和《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相关的图书。其实呢，这样的图书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因为孩子们对这种已经消失的巨型动物，曾经我们现在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世界，孩子们是充满了好奇的啊。那么我们出版这些书，其实也是为了满足孩子们对于这种未知世界的这种想要探索、想要了解的这种渴求的心态哈。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有关《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这系列的电影，那其实呢，在北京环球影城当中也专门有这样的主题。那大家呢，不妨有时间哈，家长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玩一玩。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Good afternoon, class. Welcome to your first flying lesson. Stick your right hand over the broom and say up.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承载很多影迷回忆的经典形象将悉数登场，带领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中的世界。从1964年首座环球影城在好莱坞面世，到如今全球的第五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7年的岁月。然而，其中的经典 IP 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环球影城的文化 IP。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侏罗纪世界》和《小黄人乐园》。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说完了侏罗纪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神偷奶爸啊，说说小黄人。小黄人的图书就非常的丰富了。哎呀，二位呢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说到小黄人，就是他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他就是一个黄色的胶囊形状的一个这么的物体，其实是没有鼻子和耳朵的。 对， 它只有嘴巴和眼睛，有的是只有一个眼睛，有的是有两个眼睛。 对， 然后它的发型呢，是有的是光头，有的是塌的那种中分头，有的是小毛刺儿头，就是各种各样的小黄人形象都非常的可爱。 可爱， 对，它整个形象就是不止小朋友们喜欢，很多大朋友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而且小黄人呢出过各种各样的周边的产品。 对的， 包括呢这次在环球影城当中也专门有小黄人乐园，也还原了很多电影当中的场景哈，而且呢有很多跟孩子们互动的这样的情节。 巴巴巴巴巴啦啦，巴巴巴巴巴啦啦啦啦。 尽管小黄人乐园的骑乘体验没有那么刺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进入小黄人景区总是有一种欢乐的感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黄人主题景区，力图把游客带入照明娱乐公司打造的难忘的电影世界。游客在这里可以和顽皮捣蛋的小黄人互动，景区内充分使用了小黄人的元素，包括电影里小女儿让格鲁去买独角兽玩具的场景，甜品店屋顶有人放风的场景，小黄人们互相恶作剧悠闲晒太阳的场景，在这里都被还原了出来。 游乐项目当中，比较推荐的是《神偷奶爸小黄人闹翻天》，这是一个 4D 电影体验。游客进入一个电影院式的空间，眼前的剧目里，故事设定的是游客被卷入小黄人训练营，成了小黄人之后，跟随格鲁一家还有小黄人们一起经历挑战。另外还有萌转过山车、超萌炫炫窝等非常适合小朋友的项目，玩累了还可以买一只小黄人雪糕，吃一桶小黄人爆米花，相信小朋友一定会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 从我们出版公司来讲，出版和神偷奶爸相关的这样的图书目前都有些怎么样的不同的品种？ 小黄人图书是2017年，就是神偷奶爸三上映之际，然后我们引入了小黄人这个 IP。 嗯， 然后当时2017年我们是出了总共有10几本的小黄人的图书，其中最多的就是益智游戏类的，因为小黄人它本身给受众的一个感受就是它是欢乐的、搞笑的，还有点小坏坏的感觉。 对 对，它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一边玩游戏，然后一边来读这个故事。然后当时我们出的有益智游戏类的，有涂色的、贴纸的，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1000个贴纸、 哦、 还有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国际金奖系列的神偷奶爸， 嗯， 然后还有我们这套小黄人立体手工书。 嗯，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涂色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怎么样算涂色的书呢？ 嗯，我们会有各种类型的小黄人的线条，这种黑白色稿，然后我们装订成书，小朋友们可以拿起画笔，按照自己脑袋里边想法可以随意的图画。对小朋友们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手部肌肉的一个活动，然后对于他的观察力、想象力都非常有帮助。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们不想把小黄人涂成黄色也可以咯？ 可以啊。 是吧？ 对， 可以涂成各种各种颜色的小黄人，就不是小黄人了哈，可能是蓝人、绿人啊，粉颜色的小人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啊。这是填色书， 对，填色书。 还有呢， 还有就是非常非常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1000个贴纸书，就是它书内也是包含了足足1000张的贴纸，想贴哪儿就贴哪儿。 我们这个小黄人1000个贴纸全收藏这套书采用的素材其实不太一样，因为这套素材是我们单独和版权方那边要到的一个素材，它是采用了我们中国年的一个形式，里面的主人公包括像格鲁啊，然后像三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他们都穿的是我们的唐装唐服，然后包括像小黄人他们也拿着手里拿着灯笼，所以当时这本书做的时候正好是赶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对，所以这个书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是也非常喜庆的，你可以正好也可以作为家里面过年的一个装饰 啊。你一说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玩。 它里前面呢都是一些好玩的益智游戏，比如说像找规律啊、走迷宫呀，这些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游戏形式。后面有那个贴纸页，你可以从贴纸页上撕下来贴到前面的这个书页上。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非常多富裕的贴纸，然后你可以作为家里的装饰，而且当时正好是值过年的时候嘛，可以贴在比如说玻璃上啊，或者是书桌上都是可以的。对， 另外呢，像刚才这个丹丹所提到的这个国际金奖系列，那么神偷奶爸这个电影也是无法被排除的，是吧？ 对。 那么这个国际金奖系列我们介绍的是神偷奶爸几呢？ 神偷奶爸一 是吧？ 对，就是格鲁他想成为一个世纪大盗，然后他想偷月亮，然后他为了盗取这个月亮，然后收养了三个女儿。其实在这部影片中我们都知道小黄人他并不是主角，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出彩。我记得影片中第一幕就是他出现在格鲁家实验室里面，他整个带给观众的是特别欢快、特别无厘头，说着各国的语言。这套神偷奶爸的国际金奖系列呢，它同样是就是我们抓取的是版权方提供的官方高清剧照图，然后每本书里面我们有足足超过200张的剧照，然后搭配我们的文字加入拼音，就是非常适合幼小衔接的孩子来阅读。 这个国际金奖系列呢，可以说呢就基本上是 完全再现了整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是的， 是吧？ 是的， 电影的故事，是吧？而且小黄人这次还有一个立体手工书，是吧？哎，这个呢，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个小黄人十二生肖酷萌立体手工书，它是将小黄人和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结合起来做成了一本书，每一个小黄人他们身上都会有我们十二生肖的装饰，比如说是蛇，它的头上就会有一个蛇的造型，龙的话它是头上会有一个龙的造型。这本书它前面会介绍我们这个十二生肖的故事，向小朋友讲我们这个十二生肖它是怎么来的，然后读完这个故事以后呢，可以亲手来做一做十二生肖小黄人，而且这个手工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剪刀和胶水，非常的安全，做起来特别的快，可能对于五六岁的小朋友来说，做一个小黄人只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哦，这么快？ 对， 那真的是很快。 而做完以后，你可以打造一套自己的小黄人军团， 哦， 放在桌子上面，或者是摆在家里面任何一个位置。 那这个当初啊，是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小黄人和咱们中国的十二生肖结合到一起呢？ 因为这套书当时做的契机也是正好正值过年的时候，我们正好拿到了这样一套素材，就说可以怎么去结合起来做。那正好这个也是印厂那边我们沟通以后发现，哎，做一个手工书好像更适合，那就把它拿过来做了。对， 那关键是这个小黄人的形象我们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因为它和十二生肖结合了以后那样子肯定不一样嘛，是吧？这块我们又是如何去考虑的？ 这个是版权方他们提供的一个原始素材，它的原始素材其实就是小黄人，然后头上顶着一个我们的生肖，其实整体的还是保留了小黄人的原来的形象的，只不过是给他身上加了一些我们十二生肖的特点，这样就把这两个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那这套书哈，立体手工书出来之后大家反响怎么样？ 这套书其实除了小朋友喜欢以外，很多大朋友也非常喜欢。我当时有很多朋友来到我家里拿到这套书以后，都是迫不及待要动手要做一下， 是吧？ 对对对。然后做完以后就其实作为家里面拍照的道具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发个朋友圈啊， 对对对对， 玩一玩，是吧？ 是， 对，老少咸宜， 是 吧？ 是的，是的。 这个立体手工书也是我们出的一系列和小黄人的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书籍哈。那这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哈，那二位对这部电影当中的怎么样的场景会比较熟悉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点反传统的，因为这个主角格鲁他其实 并不是一个好人， 对，他并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可以说有点恶贯满盈的这么一个角色，他经常喜欢去搞一些破坏，比如说他走到马路上看到一个孩子冰激凌掉了，他本来是想去想安慰他，结果呢他做了一个气球，刚刚给到他手里马上用针把他给扎破了。他经常去干这样一些事情，甚至他后来开始想要做一个今天的计划，就是去偷月亮，因为偷月亮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很天马行空的一件事情， 对， 就怎么去偷月亮呢？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在想月亮怎么能偷下来呢，后来没想到他应该是有一个叫缩小射线枪，他拿到那个枪以后呢，他的这个发出的射线就能把任何一个物体变到非常非常小。当时我记得画面最深刻的就是格鲁飞到太空以后拿着那个射线枪把那么大的一个月球变到只有棒球那么小，然后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当时觉得哇塞，这个场面简直太又震撼，但是又觉得好像非常合理 啊。对对对对，那么这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对对， 是吧？丹丹呢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场面？ 在神偷奶爸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就是小黄人刚出场的那整个画面，就是他在格鲁家的一个地下室里面实验室里面，然后他整个特别特别多的小黄人，然后特别欢快，说着各国的语言。我看到这儿就在想，这部影片就是小朋友们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很喜欢，它到底能带给小朋友们一些什么？ 对，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要有什么具体的价值观要引领小朋友们成长，因为它整个片花就是特别欢快的。但是我觉得小黄人身上的那种热情，对生活的那种热情，他其实虽然说他要跟着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主人，寻找坏蛋，但是他其实是很天真的，因为他在跟着坏蛋，在坏蛋主人实施各种任务的过程中，他并没有 成功，就每一次都是特别巧合的失败， 屡战屡败， 对， 屡 战，对对对，他其实对他其实是很天真的，他内心对生活很热情，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好的，是可以给小朋友们有一些正面的形象意义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像童趣出版公司呢所出版的这两个系列的丛书，一个是这个国际金奖系列，还有一个是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系列，除了我们所提到的这几部电影之外，还包括其他的哪几本呢？二位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两个 IP 以外呢，我们还引进了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像是怪物史瑞克，然后像马达加斯加、穿靴子的猫，还有像魔法精灵、爱宠大机密等等，这些都囊括在我们这个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里面。其实提到那个环球影业或者说是梦工厂，我们其实想到的就是这些非常好玩又有趣的这个动画电影。这些电影其实和其他动画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一反传统的元素在里面。就比如说我们的怪物史瑞克，我们的怪物史瑞克的主角是一个其实有一点丑陋的绿怪人， 并不帅气， 对，他一点也不帅气，而且他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或者说他最后的这个和他结婚的这个对象，虽然他一开始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但是他其实到最后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和史瑞克一样的绿怪人， 对对对， 对，他是有点反传统的，因为我们印象中童话故事都是英俊潇洒的王子和一个美丽善良的公主结合在一起， 对，王子一定是很帅气的， 没错没错， 公主一定是 很美 丽 的，对的对的，但是这个电影就是一反传统一反常态，他用了这么两个丑陋的形象作为主角，然后最后他们一样也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那这样就是一个幸福的生活。 当初啊，我们在这个引进这一系列图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挑选啊？比如说有些电影我们就引进，有些我们就不引进呢？ 啊，对的，因为我们引进哪些书其实还是要落到我们这个选题上来，因为是要针对我们的读者群的，我们首先要考量我们的读者他会喜欢哪些书，二一个呢就是这个书它的难易程度，因为我们这套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它是一个中英双语的，我们就要考量它的这个英语的难易程度，对于小朋友的接受程度是否可以，对，所以我们挑选了这些他们既能够耳熟能详的引起他们阅读兴趣的这个书，然后又另外一个是它的阅读难度他们能够接受的书，对。 那这个中英双语哈，大家在买这本书的时候我怎么来听？ 这个书后面每一本后面都有二维码，您拿到这个书打开手机扫取二维码就可以听它的这个已经录好的美式朗读音频。 那这个是金色童书经典有声绘本系列哈，那另外的一个系列就是这个国际金奖系列，这里面除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几本书之外还包括什么？ 国际金奖这个系列我们是精选了环球影业所有获得过国际大奖的一些影片所挑选出来的一些特别优秀的故事，能带给小朋友们一些积极正能量的故事。然后这一系列呢，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神偷奶爸，还有天才眼镜狗、怪物史瑞克、驯龙高手、马达加斯加。今天想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马达加斯加，就这部影片它相当于是一个动物王国，可以这么说，因为里面有各形各色的动物，它有狮子亚历克斯、斑马马蒂、长颈鹿梅尔曼、胖河马戈利亚，就是他们是生活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就是每天为游客表演，生活的特别舒适自在。可是有一天呢，就是一群流浪的企鹅让斑马马蒂产生了要逃跑、要逃出动物园的这么一个念头，他想去寻找自己的故乡，于是马蒂就悄悄上路了，然后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没错没错， 对， 非常的有意思哈。 对，这个影片呢，其实就想传达给小朋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勇于走出舒适区，然后敢于挑战，你会发现自己有无限的潜能。 而且呢，大家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除了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之外，在整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欢乐的， 是的， 色彩也是非常的绚烂的。那么尤其是他们到了这个他们的梦想之地之后哈，虽说并不是流淌着牛奶的那样的地方哈，但也是他们的一个梦想之地之后，整个的这样的故事进入了高潮，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充满着希望和欢乐的地方。后来马达加斯加二又出现了很多故事，是吧？ 是的，是的。 那我们这一系列的就是国际金奖系列，它每一个封面其实都是这个讲了这个故事当中的核心人物哈。 是的。 那这个封面我们是怎么来确定下来的？这个封面也是由这个环球那方来提供的呢， 对， 还是我们来选择的？ 就是我们会从特别丰富的素材库里面挑选出来能代表这个影片，能代表这个故事的一些经典人物，让小朋友们，哎，我们读者拿到这本书一看，就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那目前为止哈，国际金奖系列出的这些图书，我们也有没有计划，比如说在以后再出这个系列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其他的书籍呢？ 我们是要把国际金奖系列打造成一个特别大的套系，就是剩下的一些影片我们都是在挑选中，也是在出版计划中。 嗯，对，哎，这是呢刚才两位呢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两个系列的图书哈，也就是不仅仅包括节目当中着重跟大家所讲的这几部电影哈，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动画片动画电影都可以通过这个书来了解到。哎，那么像这两套书我们之所以决定要出版，我们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是如何去选择一套书？其实是除了看这个书的内容以外，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每一套书究竟能够带给小朋友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作为每个编辑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在决定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一直留在小朋友的心里，那一定是经典的东西。经典的东西它为什么能够一直流传下来，是因为它里面除了有有趣的桥段好玩的故事情节以外，它一定是有很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包括像亲情、友情，或者是如何去理解离别，如何去理解困难和挑战，如何去在这种逆境当中鼓起勇气面对所有的荆棘也好，或者是逆境也好。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挑选了多年来这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经典的动画 IP， 然后希望这些丛书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陪伴我们的小朋友继续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对，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侏罗纪世界小黄人这个系列的主题，以及呢我们系列的图书。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